舒比诺瓦他们一共发行了4张专辑，然后呢就宣告解散了。之后除了倪志强一直没有动静之外呢，其他成员都在娱乐圈当中各有所成。吴宗宪呢是当中最出名的，后来成为了台湾的主持一哥。而刘畊宏呢凭着自己的才华在2005年发行了个人专辑《彩虹天堂》。而跟在演唱会上充满张力的周杰伦的版本相比呢，舒比诺瓦的和声版本好像没有那么的杀气，更多的呢是一份可以感受得到的质朴和真挚的感觉。 像笑来伪装掉下的眼泪，点点头承认自己会怕黑，我只求能借一点的时间来陪你，却连同情都不给。想哭想哭来试探自己麻痹了没，全世界好像只有我疲惫。无所谓无所谓，反正难过就敷衍走一回，但愿绝望和无奈远走高飞， 远走高飞， 远走高飞。天灰灰会不会让我忘了你是谁，夜越黑梦未被难去难回味， 回味我的世界就被摧毁。 也许是雨愿了， 也许是雨 泪不泪 是不是， 但因无人想依偎。夜越黑梦未被有谁肯安慰， 安慰我的世界就被摧毁。 或许颓废也是另一种美，试探自己麻痹了没，全世界好像只有我疲惫。无所无所谓反正难过就敷衍走一回，但愿绝望和无奈远走高飞， 远走高飞， 远走高飞。天灰灰会不会让我忘了你是谁，夜越黑梦未被难去难回味， 回味 我的世界就被摧毁。也许事与愿违， 也许是 累不累不累睡不睡，但因无人相依偎。夜黑梦未寐有谁肯安慰，我的世界就被摧毁。或许颓废也是另一种美，让我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对手机都有很足够的依赖症。其实呢，关键是要掌握当中的一个度，什么时候该用手机，什么时候不该用手机。在遇到紧急事件，在你谈生意要谈业务的时候呢，可以使用手机，但是手机呢，永远不应该代替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交流。听听这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的心声，《没有手机的日子》。 拿着古董的筷子，捕捉生命的文字，拨开烫手的梨子，给你幸福的种子。没有预定的日子，看着你样子，未来的孩子，盖个半平的房子，脸孔贴着你鼻子，没有手机的日子，锁住你脖子，手机的日子才能这样子。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人娘子，你是我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人娘子，你是我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人娘子，你是我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人娘子。没有手机的日子不会出乱子，哦耶，没有手机的日子过这一辈子。记得日子锁住你脖子，没有手机的日子才能这样子。 All right now， 你是我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亮娘子。是我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亮娘子，你是我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亮娘子娘子，哦，你是我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

这个唱着身骑白马的小女生，在那个时候呢，曾经惊动了很多人。看她一路走来，不管是自创曲目还是重新演绎别人的歌曲，总是能够把歌曲唱出自己的味道。有这一身功力，在娱乐圈当中呢，已经足够可以站住脚了。而同样是走创作路线的卢广仲，来分享一下很关心我们身体这首歌曲，叫做《早安晨之美》。 哎，吃早餐啊，快点啊！ 好的早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晨之美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早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晨之美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晨之美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静静 更完整，谢谢你的出现。世界在变，对你的呵护不会变，我爱你到永远。 There's no good, never plan out.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北京时间15:00。